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艺考面对面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那么首先呢，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西城加大第12学区建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国内500余家出版社中做童书的有470余家，有出版机构99%为引进版。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11号在西城区第16届人代会的第4次会议上了解到，西城区将加大12学区的建设，即加强与西城定向安置房所在区的教育合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共享。自2014年来，西城区与定向安置房所在地进行合作办学，共同建设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目前，西城定向安置房所在区有房山、昌平、大兴和丰台。未来对这些区域内，西城区将承办的幼儿园、中小学将加大师资培训、教育科员和教学的课程输出。每所幼儿园、中小学校，西城将选派骨干教师和校长共同办学，将满足西城户籍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幼儿的入园入学需求，缓解承办地区居民对优质教育学位的渴望。2018年将完成4所较为直属幼儿园的改建扩建的工程，承办15个街道办事处委托的普惠性幼儿园。未来3年内，每个街道至少新增1所幼儿园。2018年实现较为直属幼儿园的全覆盖。2018年也将推进1+1+N+X 的学区制的工作西城模式，树立大教育观，统筹教育和社会资源，建立教育资源统筹使用平台、教育理念、方法及经验的交流平台、教育服务社会、社会支持教育的互动平台。 在老国展刚刚落幕的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二号馆和三号馆两个馆被用来专门做图书的展馆。订货会上发布的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也显示，2017年中国零售的图书市场总规模为 803.2 亿元，其中图书占整个图书零售市场的买扬比达到了 24.64%， 贡献了1/3以上的销售额。近日记者就图书市场现状及未来的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发现业内人士对此有着大致相同的判断，即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二孩政策红利的显现，图书增长势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将持续，不过发展方向将渐渐由高速转向为更为注重高品质，国内原创力量也将日益崛起。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学校呢，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那么我们马上来邀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招办老师，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孙东良。孙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毛丽，毛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 国际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林子杰，林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首先来走进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2004年建校，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是由教育部批准设立，国家计划内招生，颁发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艺术与传媒学院是学校最具创意活力的学院之一，50%的海归师资，学院由教授、博士、国内外名校硕士构成校园团队，依据专业特点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学院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办学理念，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办学项目，通过国际联合学位培养、国际交换、海外课堂、创意之旅等特色项目，开拓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学院着力建设校企合作平台，积极引进一线专家融入课堂，定向培养社会急需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高端创新设计人才。我们有请出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孙东良。孙处长您好。 好，主持人。 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嘉华学院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具体情况吧。 我校在2018年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计划人数呢，基本上与去年是持平的，保持在200人左右。那专业设置上呢，分为了两个美术类的专业，分别是数字媒体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这两个专业。 嗯。 那报考的条件呢是，取得了考生所在地区颁发的美术合格证，联考美术的联考合格证，即可。然后文理兼招。 刚才你也提到了专业哈，有哪些具体的是咱们学校特色的一些专业想为大家介绍的？ 那我就分别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招生的这两个艺术类的专业。 好， 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 嗯，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呢，我们今年是分了两个方向培养。 嗯， 首先第一个是国内的培养方向。那国内培养方向呢，主要是针对的学生的国内发展诉求所设置的。在培养方案上呢，强化的是创业、就业、考研等方面。那特别是在就业方面，那我们学校与国内的数媒顶尖的企业丝路数字视觉集团联合打造了一个就业定向班。 嗯， 那这个我们是引入了这个集团的一线的专家融入课堂，然后为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呢提供了优质的平台。那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自由选择在这个其他的企业就业，也可以直接进入到丝路数字视觉集团来就职。 嗯， 那另外一个专业呢是另外一个方向呢是中外联合培养的方向。那我们今年把这个方向定为就是主要是有中英的3+1+1本硕连读培养方向和中韩的2+2+2本硕连读的培养方向。 嗯， 那这个方向呢，在英国方面呢是有主要是3+1+1。那我们这个方向是由英国的多所大学合作，以及韩国的2+2+2与韩国的一个最好的私立大学东西大学共同开展的。3+1+1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在英国学习2年后2年，然后在 嘉华学院学习前三年的课程。那学分互认之后呢，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取得本科的双学位以及国外合作院校的硕士学历。在韩国呢是韩国这个项目是在国内学习两年，然后在韩国学习四年，那本科也是四年阶段呢是可以拿到双学位，然后在硕士阶段呢学习两年之后拿到韩国的硕士学位。其实这个方向是你入学之后选择的，可以选择国内培养方向，也可以选择国外的培养方向。那如果要选择国外的培养方向，可能对语言的要求就比较高。那我接下来再介绍一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那我们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今年是有一个方向是跨界与创意传媒设计方向。这个是比较稍微有点抽象的方向。那我们这个培养的方式呢是3+1+1本硕连读，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是中英合作。这个也就是跟之前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的这个中英是基本上形式是相同的。也是三年在嘉华学院学习，然后后两年在英国的多所合作院校来学习，然后取得相应的这个双学位的本科和国外的硕士。那我们这个方向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方向主要是能想这个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多种传媒手段和整合传媒方法，然后进行文化创意领域和传统文化艺术等领域开发和创新设计的人才。那这个方向呢其实是一个新兴的设计领域，然后它主要是紧随这个全球现在的设计发展趋势，然后对接我校的这个国外合作院校的专业设置的。然后其实这个领域的高端人才现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紧缺的，所以说将来的就业形势和前景是 非常好的， 对对对。 今年这个录取原则方面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呢？ 北京的话应该说就是联考通过之后按文化课的成绩由高到低，文化课的分数由高到低来依次录取。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因为提前批次如果没有变化的话，今年还是两个志愿，一志愿和二志愿。那我们在一志愿和二志愿的时候都是有机会录取的。因为我们在艺术类是给预留计划的，大概每年在50到60个预留计划，针对报考的情况可以适当的会加这个艺术类的专业的计划。 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招办的电话来联系一下哈。 我们招生电话有三部，一个是6959-7736 6959-7746 和6959-5162。那学生和家长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校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的招生资讯。那最后还想说一个，就是我们学校今年也开设了一个大学体验课，针对的就是高三想来了解学校的这些学生和家长。那也欢迎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致电我们学校的电话，然后报名参加。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有这样的大学体验课的设置，然后你想了解哪个专业就可以去真正体验一下。 第二时间段我们来走进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一起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创办于2005年，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目前设有5个院系，开设23个本科专业。国际设计学院是国际艺术设计院校联盟会员单位，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会员单位，未来大学联盟理事单位，中国舞台美术协会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开设视觉传达设计全英文授课国际专业，环境设计2018年开设全英文授课国际班，产品设计、数字艺术媒体、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6个艺术类本科专业，在校生1400余人。国际设计学院主要通过联校、联企、联外，将国内外重点院校的教授、企业一线专家、学院专职教师等3支力量进行整合，形成了近100人的教师团队。70%以上的教师具有企业背景，90%以上具有硕士以上学位，80%以上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现在聘请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匈牙利佩奇大学、都柏林理工大学、斯洛伐克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国内外高校，宝荣服饰公司、东道广告公司、国家展览中心等国内外教授和业界专家参与教学，国内外优势资源得到发挥。邀请出北工大耿丹学院招就处处长毛利，毛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 再次邀请出国际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林子杰。林院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们请毛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2018年的艺考招生政策。 18年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共有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六个专业，按学科门类及学费标准进行大力招生，其中每个专业开设不同的专业方向课程，实行小班授课，而且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三个专业呢，另外开设全英文授课国际班。18年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在160人以上，跟往年比呢会提高到10%左右。考生呢需要参加北京市美术类专业通考并取得合格资格，这个资格呢北京市已经公布了，就是三门成绩不低于180，两门成绩呢不低于60。耿丹学院在北京呢不单独组织校考，就是认他的通考成绩，录取时按文化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因为是大类招生，录取后入学前耿丹学院将通过微信群、电话等方式对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按学生的需求进行专业分流，均满足第一专业志愿，不设任何门槛。根据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耿丹学院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啊，每年都可以根据报考情况调整和追加预留计划，保证考生的权益，录取率均达到100%。也就是说，只要考生符合条件，报考我们学校均能被录取。因为我们有预留计划。 预留计划大概是多少呢？ 预留计划是50。 那也就是说，在160人的基础上，再加上50，大概有210人。210 左右，对。 好，刚才您说这个会在录取后、入学前进行一个职业生涯规划，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我们在2017年进行过初次的。做这样的一个分流工作，感觉非常好。因为在高考之前，学生对专业的了解还是很片面，因为为了应付这个高考嘛。那么考完试之后，接到通知书到学校报到期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他会静下心来，会来了解专业。那么我们呢，就是通过建立微信群，然后将我们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案，还有那个专业介绍以及师资力量，跟学生呢进行充分的交流，同时呢在这个职业生涯规划上呢进行指导，让学生更能清晰地认识到我将来要学什么，对学生感兴趣，将来学什么，这样为他那个专业分流入校之前就打好了基础，一入校就自然而然就分流了。 关于这个耿丹学院国际设计学院的情况，我们将请国际设计学院的院长林子杰林院长为大家继续做介绍。据说今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哈。请林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际设计学院的情况以及今年的一些变化情况。 今年呢，我们推出了环境设计、室内设计方向的全英文授课班。也是与都柏林理工大学合作。另外呢，还跟匈牙利佩奇大学合作。这匈牙利佩奇大学在世界上也是百名大学之内的。同时呢，它包含的本硕连读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产品设计的交通工具设计方向全英文授课班。我们这个呢，是与中央美术学院和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合作。也含本硕连读项目。这个呢，我们已经整个的教学环境啊，基本改造差不多了。 为什么2018年会新增这两个专业呢？ 它是社会需要和我们考生的家长在视觉传达专业招生的过程中，好多学生和家长问，为什么其他专业没有这样的国际班呢？ 是。 再一个呢，通过我们学生在这学习一年两年这个视觉传达之后，这些学生对社会上的一个传播。所以反应非常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视觉传达设计这个全英文授课班的成果对我们教育者来讲也影响非常大。他们确实彻底发生了变化。整个学习的氛围包括原先说语言50-60分怎么都到这个程度了。专业呢，从16级的视觉传达国际班，现在已经有75%的学生都参加国内外的赛事 啊，并部分学生获奖， 这比例还是很高的， 非常高。 嗯， 再一个，外国我们的学生作品拿到外国去展览，甚至呢，有些学校外国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参观之后，邀请我们把学生作业跟外国搞联展。 嗯， 啊，这都是影响很大的。再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国际资源大幅度提高。从17年我们加入这个库姆勒市国际艺术设计高校联盟，这个联盟上有300所国际上艺术类院一流的院校。 嗯， 啊，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平台。 嗯嗯，这是也是联合国唯一认证的国际艺术设计联盟。 是的，是联合国唯一的。在北京呢，就是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加入这个联盟。 我们是第三家， 我们是第三家，独立学院第一家。 是，那个，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哈。那对于学生们入学来说，加入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它意味着什么呢？ 加入这个联盟之后呢，因为主要的还是这个联盟上，国际一流高校比较多啊，专家也很多，这个平台上所有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共享。 嗯， 再一个呢，从加入这个联盟之后呢，欧洲一部分高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全免费的交换生。 嗯， 就你去交换一学期一年，对学生不用交学费，全部免费。 您再给大家公布一下电话吧。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招生咨询电话是6041-3296、3297-3298、3299。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为您带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七九八。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北京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节目，邀请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档案局及区县文委，共话新总规里的北京城。 新总规里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卫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势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总体不利，污染程度再度加重，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105到19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西北部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城六区和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5级重度污染。听众朋友，从2013年的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90微克到2017年的每立方米58微克，北京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的任务目标，这58微克的背后是一场场攻坚克难的蓝天保卫战。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北京淘汰老旧机动车的措施和成效。数据显示，机动车尾气污染是北京本地 PM2.5 的最主要来源。为了治理机动车污染，北京在控制增量的同时削减存量，对老旧机动车实行末尾淘汰。2015年北京已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随后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成为北京继黄标车之后的治理重点。2017年本市共淘汰老旧机动车49.6万辆，提前超额完成了淘汰30万辆的年度任务，可年减少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排放合计69455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的李坤生处长告诉记者说，从淘汰老旧车提高新车排放标准